市，北京时间七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十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湖门北新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房山新闻网消息，目前良乡医院外科综合楼主体结构封顶，据悉良医外科综合楼工程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是一座地下两层、地上九层及外科病区、妇科病区、 ICU 手术单元、急诊急救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外科综合大楼。北京晚报消息，由于南方产区蔬菜的上市量急剧增加，菜价终于出现了回落。最新统计显示，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57元，比上一个统计周期下降了1.91%。特别是菜花、圆白菜等几个品种的蔬菜，与近期应该上市的蔬菜同时上市，造成前期价格高起，近期价格跳水。近期价格下降最明显的就是散菜花了。目前新发地市场散菜花的批发价是每斤1.2元至1.7元，周环比下降32.56%。据新发地市场的商户预计，按照目前的销售进度，春节前散菜花的价格也难有起色。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5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到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展示馆、中国农大科技园、中国农大试验场、中国农大产业沼气工程平台以及农用植保机和玉米两种繁育中心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陈宇指出，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进展顺利，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1月4号，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到京南经济开发区就规划建设、企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大家好，我

相关